好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目前的天气情况以及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注意一下联络线方面，崇文门外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的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台机场大街双方向、正一路双方向、北河沿大街、南河沿大街一线北向南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牙齿矫正的话题，因为今天是世界正畸健康日。 嫌牙齿不好看，有爱美的女孩从网上买来了定制的隐形牙套进行牙齿矫正，谁知道戴了一段时间之后门牙歪了。究竟什么是隐形矫正？它只适合简单的病例吗？牙套反复摘戴会不会腐蚀牙面？另外一直谣传的矫正牙齿可以改变脸型是否靠谱？5月15号世界正畸健康日，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医师谢贤聚跟您说说，隐形矫正真的能让人找回微笑曲线吗？ 在今天呢是世界正畸健康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里面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牙齿矫正的话题，尤其会和大家伙儿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关注度特别高的这种隐形牙齿矫正。以前我们看这种电视剧的时候，经常有矫正牙齿的朋友被起外号叫小钢牙、叫钢牙妹、钢牙弟。但是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在矫正牙齿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戴的不再是这小钢钉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这牙齿变得整齐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隐形矫正技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谢贤聚谢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隐形矫正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谢主任来到直播间，有请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谢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牙齿隐形矫正的话题。也想问问谢主任，现在在临床上选择牙齿矫正，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是倾向于这种我们说隐形的牙齿矫正技术？ 对，当然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我们经常跟那个聊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做矫治的就患者的诉求已经越来越高了，已经不是像以前说我们吃饱饭就可以了，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吃饱，我还要吃好。我吃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听个小曲儿，我要那个生活很开心，吃的过程也很好。那么隐矫治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患者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就说他不但要矫正，要把效果做好， 还要在矫正期间让这个患者很舒服、哦、没有额外的痛苦，然后也不影响他的社交啊，不影响 美观， 很漂亮很好看、嗯、甚至于还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就做完了。所以大家已经开始注重这个就医的体验了，已经是一个体验性的东西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将来因为它毕竟很舒服嘛，所以将来肯定是、嗯、也是一个大趋势。 嗯，也就是说原来大家伙矫正牙齿都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我把牙齿弄整齐了就行， 对对对， 这两年丑点难看点我自己遭点罪我都能忍，但是现在把牙齿弄整齐的整个过程大家伙也越来越关注了。 没错没错、嗯嗯、 那在牙齿的矫正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还有很多朋友在问矫正牙齿是不是可以改变脸型呢、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谢主任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谢主任，已经有很多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您，有朋友问说孩子6岁半地包天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来矫正，还有朋友在问说矫正牙齿的话是不是可以稍微改变脸型啊，还是说想要改变脸型的话这光矫正牙不行得拔牙呀，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为大伙解答一下这些问题。那我们还是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谢贤聚谢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隐形矫治的话题。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市人力社保局在今天发布了第一季度全市人力社保工作进展，截止到3月底本市医保药品目录扩容到2986种，适用于全体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为 4.8 万人次外部参保人员和1205人次本市异地参保人员异地结算直接结算。那下一步呢，本市将会制定并且实施6项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调整方案，将符合条件的医药机构按规定纳入到定点医疗机构范围，督促医药机构规范管理合理诊疗，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门诊特殊病例医保用药的报销范围，大大减轻患者的负担。眼睑上出现不疼不痒的黄色瘤，或者是眼球边缘出现一圈灰白色的老年环，一旦脸部出现这两个变化，很有可能是出现了高血脂。日前，一条看脸就能够发现高血脂的消息在长辈们的朋友圈当中火速传播，有一些阿姨和叔叔看过文章之后，还拉着身旁的老姐妹来对照，看一看脸上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对此，专家指出，通过脸部的症状来判断是否有高血脂并不完全正确，如果出现了黄色瘤和老年环，应该及时到医院查看，看看血脂是否出现了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高血脂的患者都会出现这两个症状，出现了黄色瘤和老年环还有可能是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所以说判断血脂到底高不高主要还是得靠抽血检查。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女性平均每天会在脸上用12种护肤产品，这也意味着每天会把168种成分涂抹在脸上。专家指出，往脸上涂抹这么多的化学成分并不会帮您青春永驻，反而会加速衰老，因为这种做法并没有在短时间之内让肌肤发生任何颠覆性的改善，甚至会使肌肤因为不透气等原因产生各种问题。所以说不要觉得少涂一层就意味着丧失了一份安全感，千万不要过分涂抹。一般来说，理想的护肤品是用最少的成分发挥最大的功效，而且也不必要非得成套使用同一系列的护肤品，可以根据不同的肌肤状况自行搭配使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邀请到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谢贤聚谢主任，在世界正畸健康日的当天，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牙齿矫正的话题哈。谢主任，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的问题。这肯定是一个，我估计可能是一个家长帮孩子问，说孩子6岁半，说地包天的情况应该怎么样矫正？这6岁半是不是正在一个换牙周期啊？ 对，正常情况下6岁半在剔牙期啊，这是剔牙早期。这个时候呢，地包天呢是有点尴尬的，因为我们地包天这个咱们说的反颌，学术术语叫反颌。反颌治疗周期呢几个阶段，一个是4周岁，一个大概在9到10岁的时候，就是剔牙期的中期，一般标志是4个门牙换完了， 换完了。 这个阶段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一般是换完牙的时候，就12、13岁的时候。 嗯， 最后一个阶段是成年以后。那么所以呢，在6岁半这个阶段，很可能你的这些就是地包天的这些牙、这些门牙处于要换啊、快要换的这个时候了。 嗯， 它的牙根啊什么都是吸收了的，所以你不能够用矫治器给它压力，压力可能是牙嘣就掉了。 掉啊、哦！ 对，而且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说你做完了之后，它恒牙，你乳牙做完了反颌之后，恒牙不见得就不反了。 哦，也就是说，这个乳牙这个时候我们把即便矫正， 对。 到正常状态了， 对， 换完牙之后还有可能出现地包天。 对，所以说地包天我们有好几个时间阶段节点要去看那一阵。 嗯， 但是呢，这个阶段呢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最好还是带头去见一下正畸医生。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控制一些不良习惯 啊、 比如说这孩子有吐舌头的习惯 啊， 或者是舔牙的习惯， 嗯， 或者是咬上嘴唇的习惯，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睡觉老张着嘴口呼吸的习惯，这些习惯。都会导致颌骨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因为为什么地包天一般的小孩说我牙不齐都是换完牙再做，地包天这种东西需要早做了。就是我们害怕的不是说你牙咬不上或者怎么着，我们害怕的是你的骨骼长到一个不好的方向上去了，比如说长成了一个很大的大下巴，就我们能进去俗话说的斜八字脸，是吧？像这样你长成那样的骨骼，骨骼长不好，将来通过矫正牙是矫正不过来的 哦， 所以你只能通过成年后手术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8岁以后的去做这个手术了。 嗯， 所以最好是在他骨骼没有定型之前，我们对他进行一定的干预，不要让他骨骼长成那样。那么常见的在六岁半这个阶段呢，主要就是一些不良习惯啊，牙呢这个时候很难动它，而且动的意义也不是太大，快换了等于是，但主要控制一些不良习惯。所以呢要检查有没有不良习惯要去调整它。 嗯，这个网友还发回来了这个互动啊，他说还没换牙呢，宝宝6岁半，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换。所以说其实刚才谢主任给您了2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咱们先不着急给这孩子整牙。 对。 因为现在这个乳牙还没有换，即便咱们现在把它变整齐了，变成正常的这样的我们说天包地了，但是换完牙之后依然有可能出现地包天的情况再次出现，咱们这钱就白花了。 对。 再一个呢就提醒您，现在咱们得多关注一下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习惯造成了这个地包天的情况出现，甚至如果我们不管不顾的话，这地包天还会进一步的去发展，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骨骼的这种生长和发育。 这个阶段嘛，最好带去让专业的医生看一下，因为有些不良习惯家长是观察不到的，医生一看就知道，哎，这孩子有这习惯的， 而且医生是不是能够做到，比如说看看这个地包天是什么样的程度，大致推测一下。 对，没错。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没错，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可能在是特别严重还是说一般的，你可能在某些阶段哪些阶段要去介入治疗等于是啊，大概属于这个阶段。 好。 他这个孩子六岁半，即便他是没有换牙也快了，那些牙肯定都该牙根吸收了等于是啊。 已经开始松动了， 应该开始松了，慢慢。 所以说，现在对于您来说，最重要的是带孩子先去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判断一下，是哪些不良习惯造成的这个我们说地包天的情况出现。既然您说到了这个，有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我们牙齿的不整齐。 嗯。 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个困惑，这甚至一个家里面兄弟姐妹几个人都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哥哥姐姐的牙齿挺整齐的，我的牙齿就是这么不整齐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呀？ 这个东西呢，牙齿不整齐，整体来说啊，就对于就咱们从人的角度上，是人类演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嗯， 就是咱们的颌骨在退化，是吧？你吃东西你不要那么原始人的下巴颏那么大， 嗯， 咱现在人都是小脸盘很好看，是吧？不喜欢大脸盘，但是你的牙也应该退化，但是现在牙退化的很慢，所以现代人经常是我长一个现代人的小脸盘。就我长的牙跟原始人一样多，还是32个牙，这样的话你就长不下了，我就智齿就长不出来了，哎，8智齿就出来了，前面牙也长不好了，有几个呢？你是，那么不同的，就比如都是同时像兄弟姐妹之间呢，一方面是因为，哎，比如说我遗传的爸爸的，他遗传的妈妈的，这就不一样的， 跟遗传有关系， 对，跟遗传有关系，关系很大。总体来说，这个先天性的因素 战斗关系很大，因为牙齿不齐的人，就我们说的错颌畸形，有70%的人是这样子的。 哦， 所以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如果是爸爸妈妈牙齿有不整齐的情况，这孩子有很大的几率出现牙齿不整齐。 对，而且一般来说，孩子应该会比父母严重，因为这个东西是随着一代一代的人，他会加重的。因为除非到了有一天这个牙齿真正退化掉了，不然的话，就是咀嚼功能一直在退化 啊、 哦，就是嗯。 好，那可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习惯也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像 原来可能都得用大劲儿才能吃的东西， 生肉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咱们精细加工了，这个我们用不了这么大的劲儿了。 对对对。 好，跟遗传有关系。 对。 那和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也有关系，有关系。还有一些后天的影响，比如说，有些孩子，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不良的，就咱们刚才提到的不良的舌习惯，比如老舔牙呀，是吧？还有口呼吸的习惯啊，就是老张着嘴呼吸，不用鼻子呼吸，对吧？这些习惯，还有一些情况是属于剔牙剔障碍，就是说该掉的牙没掉、 哦、 别的牙从别的地方挤出来了， 嗯， 或者是不该掉的牙早掉了，你早掉了之后，别的牙就往这跑，把这个地方给占了 啊、哦。 等到真正该换这个牙出来的时候，哎，没有地方，那我只能换个地儿出来了，等于是啊、 嗯， 就变成很不齐的样子。 好，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点点滴滴注意的，尤其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自己的孩子牙齿整不整齐、 嗯、 其实特别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看看他有没有坏习惯。 对， 再一个在换牙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认为这个牙齿自然掉了就行，甚至有一些时候觉得这个牙齿已经松了、 嗯、 然后呢这个新牙也长出来了，家长觉得没事儿、嗯，等过两天新牙再长长，自然就把这个旧牙顶掉了，这些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等的这个过程把我们长出来的这个恒牙给挤歪了位置。 对，没错没错、 嗯、 一般来说几个时间节点是应该让医生看一下的，一个是乳牙全都换好了，一般在40岁左右牙都长好了、 嗯、 来看一下有没有坏习惯，一个乳牙长得好不好，颌骨有没有问题、 嗯、 第二个在剔牙期，也就在8-9岁的时候，剔牙中期，咱们说四个门牙换完了来看一下、 嗯、 啊，然后呢如果你除了这个时间阶段之外，如果你观察到了有牙长出来了，那还有老牙还没掉了，这种呢也是要去医院的。 好 啊、嗯、还有说有一个牙，比如说我这个左边的门牙长出来了，过了都大半年了， 右边 的还没长出来、 啊、 这个一般也是不正常的情况，也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 嗯、好这是第一个朋友的问题，咱们再来回答第二个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矫正牙齿能不能改变脸型啊，是不是必须得拔牙，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一些比如说这种娱乐新闻上看到、 嗯、 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啊、 嗯、 歌手啊，我们发现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说哎呦这是因为我整牙了。 对， 这真的有整牙把脸型都整变了这么神奇吗？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整牙改变脸型是一个就可以说我们矫正的一个正畸治疗的一个基本诉求之一啊，很多人来了目的就是做这个，我牙很齐，我就是想改变脸型那些、嗯、那么这个整牙改变脸的基本的原理在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有个俗话叫唇齿相依嘛，是吧、 嗯、 嘴唇跟牙是贴在一起的，当你的牙变化了之后，你的整个嘴唇这个唇部的肌肉啊它都会放松下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改变你的脸型的意思、嗯、但是呢这个东西不能神化它、 嗯、 啊，有的人说我做完牙之后我这个方脸我变成了一个 锥子脸， 这个不现实，因为这个方脸，咱们的方脸都是下颌角，是骨骼在支撑这个你的脸的形状，不是牙来支撑的。牙支撑最多的是嘴唇，最多的是嘴唇附近。我龅牙了，嘴唇就凸了啊！我那个不龅牙，我牙往里抠过了，嘴唇就瘪了。所以嘴唇这边是我影响是最大的。 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矫正的问题，有一个网友特别着急，他说孩子已经戴了5年的矫正器了，今年呢是17岁了，孩子呢是天包地，门牙长得有点歪，医生跟他说现在已经矫正的快好了，可以去掉这个矫正器了，但是他就有点纳闷，为什么自家孩子戴了5年现在还没去掉，有的人家的孩子戴了1年多这矫正器就去掉了。想问问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的确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就跟咱们治病一样，就是哎，别人家孩子说感冒发烧吃个药就好了，咱们也可能要变成肺炎了，过了好久的，这是因人而异的。矫正这样矫正，我们一般跟患者说哎，治疗时间是两年，但是呢有些复杂的情况真的有可能做很多年，特别是有些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是本身是有骨骼的畸形，就不是说我单纯牙不齐，我是比上颌骨太凸了或者下颌骨太凸了，然后我们需要通过牙齿去掩饰这个骨骼的畸形、 哦、 啊，就你上颌骨特别凸，但是呢我们不想让你显得那么凸，我要把你的上面的牙做回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因为牙是反着骨骼方向去动的， 嗯， 就相当于是打比方，经常说这个地基不正，那房子盖了就歪了，那我把房子歪着盖，我地基是歪的，房子也是歪的，然后两个歪歪，我就会得 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做成一个正的形状，那这时候你要去歪着盖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建筑难度就大了， 嗯， 所以这个做起来就会很困难，所以疗程就会长，这个当然具体的每一个病例都是不一样的，需要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去商量，但是的确是有疗程很长的情况出现、 哦、 不多见， 一般来说、嗯、基本上 我们牙矫正牙齿的话，基本上多长时间？ 就主动的治疗，一般在小朋友，一般在两年左右。 嗯 啊，当然有，如果是超过两年的，一般医生会提前跟你说，两年到两年半吧，这大概在这个时间段，那医生。然后呢，成人呢，一般要是两年半以上。 两年半以上， 对，这个是正常的时间，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这是正常的时间。当然，有简单的一年做完的也是有可能的。 嗯，好，也就是说，牙齿矫正有长有短，具体得根据自己的这个状况来制定治疗的这个周期哈。 对， 现在治疗牙齿，也就是说牙齿矫正的话，手段技术越来越方便了。 嗯， 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原来矫正牙齿都被人家取笑起外号，钢牙弟、钢牙妹。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这种隐形的矫正技术。 嗯， 其实隐形矫正技术啊，大家去医院咨询过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这个体会，就是价格不便宜呢， 对对， 好几万呢。所以呢，现在网络上，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购物特别发达，在某网络购物平台，只要搜索一下牙齿矫正，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牙齿矫正器。之前就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女孩呢，在网上买了一个牙齿的隐形矫正器，看起来和医院医生给这好几万做的牙齿矫正器也没啥太大区别，她就给自己戴了。结果戴完了之后，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出了问题。他的门牙开始剧烈的疼痛，而且下门牙都已经歪了。原本是想把牙齿弄得更整齐，现在不仅牙疼，而且牙变得更歪了。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说的就长，我们先从这个隐形矫正本身的这个本源来说，就隐形矫正这个东西不是从医学角度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那么咱们牙齿的移动啊，这些医学的原理啊，什么东西都是在那儿的，不会变的。隐形矫正革新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数字化技术的进步，就是我可以用电脑来模拟牙齿，就是我们医生，比如说你以前做固定矫正，你有钢牙是吧？你牙套在那，我在钢丝上怎么加力移动你这个牙？我医生干这个事儿，你来一次我给你做一次，做完了之后下次你回去再来我再做。那么现在有隐形矫正有数字化技术之后呢，我们在电脑当中模拟这个过程。我不在你牙上做，我在电脑上模拟着去做这个钢丝怎么移动牙的这个事儿，我把这都做出来，全都做完了之后，然后你的牙在钢丝是怎么给你排齐的，我在电脑上就怎么用那个模拟器给你排齐。排好了之后呢，我把这个设计成一个动画，一个 3D 的动画，然后根据这个 3D 的动画，我就制作一系列的 3D 矫正器，就矫正器把它。这是第二点进步，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这种材料了，可以做出来这种弹性好又安全的，又可以移动牙齿的这个提供合适力量的这种材料。所以数字化技术进步了，我可以电脑里模拟，材料进步了，我可以把它做成矫正器。然后当你拿到手的时候，是一系列一长串好几十个矫正器那是。那么然后慢慢把你的牙做好。那么这个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关键因素有几个。第一个，首先最重要最重要的，我认为啊，最重要的是医生。就这个医生他首先要知道，他要有矫正的经验。他要知道我来给你做这个牙，我要把你的牙怎么走，谁先走谁后走，谁往哪儿走，谁给谁腾地儿，要不要拔牙。这是我们管叫正畸设计，这点特别重要，而且尤其在隐形矫正这个阶段更重要。因为以前做固定矫正，我可以走一步看一步，我走着走着没走过来，我再给你换个办法的，对吧？但是隐形矫正这个，你从头到尾就要设计好，如果设计不好的话，你后面是你的矫正器带不进去了。所以对医生的要求更高，实际上这一点要求是特别高的，这第一个重要点。第二个重要点是什么？就是软件。就是我医生设计的这个东西，就是电脑软件能不能把它精确的反映出来。然后有些就是分割具体的细节分割步骤，它电脑软件能不能把它分割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材料，就你使用那个矫正器 安不安全、 啊、安不安全，然后跟你的矫正器跟你的牙的就位啊做得好不好，它这个矫正器材料是有一定的，除了安全之外还有一些性能要求的那些。那么现在就是说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也观察到了有些很多网上有这些卖的东西，这个首先第一点，他们没有一个应该是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医生去操作这个东西。这很多很多做法，我知道他们很多做法怎么做，就是把牙拿电脑随便找个什么软件，就做 3D 的软件都可以做，把它排齐了就完了。这个排齐的过程科不科学，牙走的顺序对不对是不管的，我就给它排齐，然后呢再用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软件去分割这个步骤，这个软件分割步骤也很重要的，就是你分割的不对，那步骤大了或者步骤小了也有问题。所以很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这个牙不该往这边走，你让它往这边走了，这个牙往这边都走不过来，你也是这么设计了，或者说走的速度太快或者速度太慢，这些都会造成问题的，也是 啊。所以说也就提醒大家，其实在网络上我们购买的这个虽然看上去样子和医院医生给做的这个隐形矫正器是一样的，都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牙套，我往牙上一扣就行了，但是其实中间这门道真的挺多的。如果是医生给你做的话，我们看着可能有些人 一直是戴着一个透明的这个牙套，其实它中间可能已经换了好几十套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这一套就能把牙整个整完的。 对对， 所以说先整哪个，后整哪个，哪个牙给哪个牙疼地方，这些都是需要电脑设计的。 对对，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去判断这个事儿，然后用电脑把它设计出来。那么很多咱们就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关于医疗的事情，你如果没有一个面对面的医生来给你处理，全国靠网上处理，不论你是买个药还是什么买个什么东西，都是不靠谱的， 都不太靠谱。嗯，所以说也有可能把这个本来想把牙齿弄整齐戴的这个东西，反而把我们的牙齿弄坏了。 对啊，你牙排不好，那是轻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把你的牙根从骨头里移动出来。 嗯。 就是因为它移动的方向不对，把根给它掰出来了， 哦、 就出现 跟小树一样，我们把它给掰断了。 对对对，你把它根给它弄出来了。你本来应该把冠带出来，你把根，你移动方向不对，把根给从骨头里给移出来了。 嗯，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今天要叫世界正畸健康日？这个正畸也就是我们牙齿整形，为什么和健康也有很大关系？很多朋友都觉得牙齿整不整齐就跟没有关系，怎么还和我们健康有关系呢？今天听完这个谢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跟我们健康大大相关。有可能这牙齿您就掉了，掉了。之后可能我们的进食消化都会受到影响， 没错， 所以说正畸和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地包天是不是扁桃体肿大所造成的？他说后射音发音不准确，是不是这个没有盘舌和口腔有关？也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说地包天和我们的扁桃体肿大有没有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发音有没有关系。 这两个都是有关系的。首先地包天跟那个扁桃体的关系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扁桃体会造成那个扁桃体肿大，会造成这个呼吸道狭窄。 嗯， 狭窄之后呢，你正常人用鼻子呼吸，你现在用鼻子呼吸，气量通气量就不够了。 嗯， 啊，你就会张开嘴呼吸。那么长期的口呼吸之后，你张嘴之后，而且因为扁桃体大，会有默，就是自然而然的伸下巴的动作。我下往前伸，后面就空间就大了，就好喘气了。等于是这样的话，伸下巴会导致颌骨发育。这都是很漫长的过程，可能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慢慢的你的颌骨就长大了，所以这个有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地包天，所以这是一个相关的事儿，等于是。 嗯， 至于这个就是牙齿不好跟发音的关系呢，也是有的。哎，当你的牙齿咬合，比如说牙咬不上漏风，你发一些闭合音呢、唇齿音呢就发不好的，等于是。至于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这后射音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他既是地包天又是这个后射音发音不好的话，有一种可能是他的舌，就舌头。舌系带过短，舌头抬舌有控制。 哦，是舌头抬不起来。 抬不起来，对，抬的运动量有限，舌头抬不起来也会造成地包天。因为正常的舌头的活动范围应该在上颚附近。 嗯。 你吞咽呀，说话呀，咱们吞口水，大家可以试一下，你吞口水都舌头都是往上膛顶， 嗯， 使劲儿的，等于是。但是如果你的舌系带过短或者一些不良习惯的问题，很多孩子，我们见到的反颌就地包天的孩子，十个可能有八个他的舌头是放在下面的，就吞咽的时候舌头是往下使劲儿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下颌骨受到不良的刺激去过度发育，那么上颌骨呢受不到刺激，它就不长了，就慢慢的地包天就长出来了。 好，那如果像这样的孩子，如果要进行牙齿矫正的话，我们通过带这种矫正器，还是说得需要手术先把这个舌头的问题解决了？ 需要的，就是如果真的有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舌系带过短，舌头就是抬不起来，还有说像刚才说的提到的腺样体肥大或者是那个扁桃体肥大之类的，那是如果真的是影响很大的话，一般是舌系带手术可以做个小手术把它切开， 嗯， 然后再重新缝一下，那个很小的手术。腺样体跟扁桃体一般现在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在做，会做一下切除，然后切除完了之后让他的呼吸道畅通了， 嗯， 然后我们如果呼吸道畅通之后就器官上没有问题了，你说因为习惯我不这么干，然后这是我矫正器就该上了啊，我们用一些矫正器来上，等于是。 好，也就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说牙齿矫正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也要辅助其他的这种器质性的小手术啊，甚至和别的科的医生来共同协作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 因为牙齿长得不整齐，刚才谢主任也提到了，可能是和我们的遗传有关系，也和我们的这种生理构造，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习惯有关系。 对， 那在今天世界正畸健康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矫正的话题，关于隐形矫正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隐形矫正真的能够让您找回微笑曲线吗？下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我们的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6月1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5月15号世界正畸健康日，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谢贤聚，谢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隐形矫正真的能够帮助你找回微笑曲线吗？关于牙齿矫正，尤其是很多人关注的隐形矫正，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 我可以假装看， 今天和大伙说这个关于牙齿矫正的话题哈，大家也可以比如说有问题需要咨询，比如说让医生看看我这个牙齿到底要不要矫正啊，我这个牙齿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会更好啊，我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啊，您最好把您那个照片能一块发过来，这样的话医生可能会比光听您描述更有针对性的回答这些问题哈。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首先来回答一下热线上吴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一个问题。今年呢吴阿姨已经快70岁了，她说啊自己年纪大了，因为慢性的牙周病导致牙齿不齐，牙呢总是合不好，想问问这种情况之下还可以矫正牙齿吗？她也很想替很多的老年朋友咨询一下，看来这种问题是不是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遇到。 对对，这个吴阿姨的这个问题特别典型啊，她提到两个事情，一个是年纪大了，第二个是因为慢性牙周病。 嗯， 这个就是其实在我们专业领域来说，年纪绝对不是限制矫正的问题。 嗯， 就是你就是只要人是活的，这个牙就可以移动 啊。 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后面提到的，因为人大部分人年纪大了，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个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刚刚才起来嘛，很多生活水平健康意识跟不上，很多年龄大的人牙周都有问题，就是这个慢性牙周病的问题。 嗯， 所以比如说吴阿姨这种情况，那要看他慢性牙周病到什么程度了。牙周病其实就是牙齿周围牙齿跟骨头之间分离了， 嗯 啊，就是牙齿的骨头往后吸收了，牙齿的根越暴露越多，很多老年人有这个问题，因根越暴露越多，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松。 嗯， 当你这个暴露到一定程度以上的时候，这个牙就不能承受正畸的这个矫治力了 啊。 我可能本来正常牙我用个50克的力去移动它没有问题，你这个牙用个50克的力它就吧唧就松了，就掉了、 就掉了。 对，所以呢就是说老年人做矫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伴有严重的牙周病，尤其是在牙周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就你还在发炎呢，你刷牙还出血呢，这种情况是肯定没法做正畸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出现的这种牙齿比如说牙缝变大了、牙齿出现不整齐的这个状况，很有可能都是和我们的说牙周病有关系。 对对，牙周病跟这个正畸跟正畸的牙齿不齐，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牙就是不齐是吧，年轻的时候我也没做矫正，我没做这个东西，等于是因为你不齐，你的这个牙就很难刷干净啊，里出外进的很难刷干净、清理不好口腔卫生呢，脏东西就会沉积在牙齿周围，就会形成牙石，就会有些菌斑，就会刺激牙龈，一旦刺激牙龈了，牙龈就反复发炎，反复发炎之后呢它就会退缩，带着牙槽骨就破坏，这牙齿就开始松，松完了之后呢，一旦牙齿这个牙槽骨一退缩，它一松，它的移动范围就更大啊！你受的，因为它本来又不齐嘛，你受的这些咬合力，它就会，就这个桩子本来是歪的，你还去使劲推它，就越来越歪，所以这个不齐就加重，什么缝隙啊什么就出来了。一旦出现缝隙之后呢，你就更清理不干净了，更难刷了，都是小缝缝，更难刷干净了。你再刷不干净，牙周病再加重，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的 对，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有机会，应该尽早的把牙排齐，这样你后面的这些事儿就不会出现。 好， 所以就是说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两个东西。 那我阿姨今年已经快70岁了，现在又有这个慢性牙周病，那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到他，影响到他生活了。 对， 那现在如果想要治，想要矫正牙齿的话，您给他一个建议，比如说他第一步是不是先得把这慢性牙周病治了然后再矫正，还是说我们矫正的同时可以治疗牙周病？ 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吴阿姨这么问嘛，她应该自己知道自己牙周病有状况，所以她按说啊，她应该是有一个牙周治疗的这个在牙周治疗的过程当中了。 嗯， 那么牙周病必须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就是说，它不处于炎症期，就是以前发生了破坏，但是那破坏已经停止了。 嗯， 现在还是在破坏的是恢复不了，这个没关系。然后这时候再来做正畸的评估。看这个牙槽骨在什么位置上，然后才开始正畸。然后正畸期间可能还会要配合牙周科定期的给你做截肢啊，做一些牙周的治疗来维护它。 哦、 但是呢，原则上是先要治好牙，控制住牙周病， 牙周病 才能正畸。 嗯。 好，那这个牙周病哈，可能很多的不光是老年朋友有，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也或多或少有这个牙周病 啊。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刷牙的时候有出血的这个情况，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那这样是不是意味着一旦我刷牙有这种出血的情况，我就不能做牙齿的矫正了呢？还有一些正在矫正的朋友也有这个问题，我矫正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原来牙龈不出血，现在有牙龈出血的状况，这是我矫正反而把我的牙龈给矫正坏了吗？ 这个牙龈出血是牙周炎症的一个典型的，就比较容易识别的一个症状表现的、如果你出现牙龈出血的话，那一定要去找医生 看看， 肯定要找医生看看，对、看看怎么处理。大部分情况下做个截肢就完事儿了，等于是。 嗯。 不能自己，咱们现在不说啊，就不能用什么某品牌的牙膏说我止血，这是不对的。 啊、 这个我们已经医生口腔医生对这个东西是很反感的， 啊、 就是你我出血了我就止血，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出血了，那是你光止血有什么用？ 治标不治本，这 对，没错。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出现你自己发现出血了，一般要找医生看看的，等于是。 嗯。 那么再提到有些患者在治疗正畸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牙龈出血这些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去跟你的正畸医生沟通 啊，得跟他说说， 你再跟他说，你说我最近刷牙出血了，医生呢可能去看你那一次可能没注意到，但你再跟他说哪个地方出血了什么的，医生会给你检查，然后会给你做相应的处理。如果这个正畸的医生他处理不了，他可能会给你推荐牙周医生去处理这个问题。 哦、 那么的确带矫正器，特别是我们以前带的那种钢丝的矫正器，对牙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牙上沾着东西呢，你去清理口腔卫生就很难清理了，有东西挡着了，等于是。然后呢，那个脏东西就很容易菜叶子什么挂在那了，等于是。然后你，因为我们要求你带固定矫正器，吃的东西就应该刷牙。 嗯。 你最低限度三餐饭后都要刷牙。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的确有很多人做不到。哎，小朋友就说，我中午在学校我怎么刷牙？我上课特别紧张，马上上课我不刷牙。那你不刷牙，那就咱们就说看，就拼你的先天抵抗力了。 啊。 有些人说我不刷牙我没事，的确有。但是有些孩子，你知道有一两个月没刷牙，周围的牙龈全都肿了， 哎呦， 一肿了出血什么全都出来了。那么我们就说就可能会把矫治器拆掉，然后就找牙周医生给他治牙周，甚至于有些牙龈肿特别厉害的还要切一下，把肿的部分切掉的，做一些牙周小手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这种情况的。 也就是说，正常的我们的牙齿矫正，其实如果我们只要清洗干净的话，不会造成牙龈出血这样的一个症状。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哦，这个牙齿矫正就是把我的牙齿位置啊什么都方向啊都要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它跟我的这个原来的牙龈有一点这个松动，甚至有出血是正常状况， 不是 这是一个误区， 不是，是个误区。就是正常的正畸移动是个生理性的移动，就大家理解这个东西不是我把你的牙拉过来或者掰过来了，实际上是理解是我引导牙长过来了，我给它一个信号说你往那个方向长，牙自己长过去的。 嗯， 所以提到这儿来，就是因为咱们今天的主题是隐角质嘛，在隐角质在这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 嗯， 就是因为它是可以自行摘带的 取代的 啊，对，我吃完饭，我吃饭的时候把它摘下来，吃完饭我可能漱漱口或者轻微的漱漱口就能清理干净了，但你能刷牙当然更好，然后我再带回去，就不存在说我刷牙困难 刷不干净的问题， 这个方面就会好很多，这也是隐角质现在一个优势之一。 优势 就不光咱们是美观，它还对健康上还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那既然您说到了这个隐形角质的一些优势哈，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在选择牙齿矫正的时候呢，我到底是选择原来的这种带钢钉的矫正方式呢，还是选择现在您比如说现在正流行的，刚才你也说了可能存在一些优势的这种隐形矫正技术。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还提到我们的矫正技术还有那种在舌侧，也就是说这个钢钉不在我们的牙齿表面而在牙齿里面的这种矫正技术。 对， 这么多的矫正技术我该怎么选啊？各自的优势在哪儿？ 这个东西我也经常碰到一些患者跟我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 嗯， 就是咱们正好是交通广播是吧，就是跟交通有关系，就是你做矫正相当于是你有一个有目的地的旅行。 嗯 啊，在这个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其实不是你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嗯， 你最好是有一个很好的向导，一个导游。 嗯， 这个人能给我搞定一切的事情，你会开车认道，碰到问题我能 解决问题。 对，所以最重要的是一个医生。那么矫治器对于我们，对于我理解，矫治器对于正畸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工具。 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可能该坐飞机坐飞机，该坐火车坐火车。 嗯 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工具，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帮你计划这个行程的人，他能不能把你事情都安排好，中间出现特发的情况，紧急的情况他能不能给你处理好。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听，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很靠谱很值得信任的专业的正畸医生的话，你听 医生 的建议，你可以把你的诉求告诉他，你可以说我想漂亮一点啊，我想别人看不出来，或者是我想舒服一点，或者是我不想来的那么频繁，我想少来几次，等于是，或者你把那些诉求告诉他，医生会给你挑一款你比较合适的， 更适合 你的矫正器，等于是。 嗯， 矫治器其实现在我们也有个，就是说矫正器本身就因为它是交通工具嘛，所以刚才提到了，就有很多人说，哎，隐形矫治有些医生会说这个隐形矫治， 某一些情况银角是做不了，这的确是有。咱们刚才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只能做简单病例？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银角质目前这个阶段的确有一些东西它是控制不了的。 哦，有一些它的这个适应的 适应症 病症， 它有适应症范围，它是有适应症范围的。就是说我可能这种复杂类型的牙齿移动，目前用这个材料塑料的材料，它的因为我们做矫正常的固定矫治的时候，这个钢丝是可以换的。 嗯， 我想软我就用软的，我想硬我就 用硬的。 对，目前隐形矫治的材料，它的这个材料没有进步到那种程度，就是材料的这个弹性什么是一致的。 嗯， 所以当我想软的时候它可以软，当我想硬的时候它硬不起来。塑料嘛，它怎么硬得起来？就这样的，所以就会导致某些特殊的牙齿移动它做不到。 嗯，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的。所以隐形矫治它是有适应症的，绝对不是什么都能做的。 嗯， 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有个比方，就还跟刚才一样，就是这个，我去一个地方，我高铁我到不了我家门口。 嗯， 但是我不代表我不能坐高铁。我从北京去上海， 离我家比较近的地 方。对，没错。所以就是隐形矫治，你可以配合其他矫治器来做。我们也会在临床上做这种设计啊。你戴隐形矫治，就整个矫治，比如你要做两年，你可能一年半的时间你都在戴隐形矫治，最后半年我们戴一段时间的局部的钢丝矫治器来调一些个别的比较难调的牙，可能会有这样的设计。这个具体的都要跟你的医生去聊，看他会给你设计一个好的正畸医生肯定会给你设计一个符合你要求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和方式方案。那么呢，这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大前提都是效果要保证，所以不存在说我用哪个矫治器效果更好。我认为，对于专业的医生，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用这个矫治器效果不好，你就不应该用这个矫治器。 嗯，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解，觉得这个我们隐形的矫治就是这种塑料的，又是可取代的，总觉得好像这种的，这个我们说取得的效果，还有就是比如说它这个用的力都没有传统的这种带钢钉的这种好，这是一个误区。 对， 最重要的这个取决因素还是在医生， 在医生。嗯， 好，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丁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说，吃东西总是塞牙，想咨询一下怎么才能不塞牙呀？这是牙缝大造成的吗？ 这个要分严重了。有些人的塞牙是牙明显有间隙，你怎么鉴别呢？就是你用牙线去从那两个塞牙的地方过去，发现牙线很轻易，特别轻易的就过去了，就根本一点阻碍都没有。这种的是你牙可能是有间隙的。 哦， 这个你可以通过矫正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把这间隙关掉，可能会好一点。 嗯， 但是啊，临床上碰到的大部分人塞牙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是因为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是牙周病。 嗯， 牙周病引起了牙龈退缩，牙龈退缩之后，因为咱们牙那个它的牙冠是大一点，牙根都是细一点的。 嗯， 当你的牙龈退缩之后，那个两个牙根就暴露出来了。牙根跟牙根之间它很细，因为上面的牙冠还是靠在一起。我贴得很紧，牙线都挤不进去，但是牙根跟牙根之间那个缝隙露出来了。 嗯， 这个塞牙通过正常的这个正畸是肯定解决不了的，因为你的牙不是不挨着，我们俩挨着，只是挨着我底下那个牙床子都露出来了。 嗯， 那种塞牙是比较难以解决的。然后呢，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可能比如说做一些牙龈的手术啊，可能会有些帮助的，女士。 嗯，好啊。还有这个尹女士说，男孩19岁了，四颗智齿现在都已经长出来了，智齿呢也不疼也不痒，想问问现在需不需要拔牙？ 如果都已经长出来了，而且你看好了，你最好让医生看一下。但是就是说，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判断就是如果不发炎，然后它有咬合关系，是可以留的。但是你最好让医生看一下它长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正确。有些情况下智齿是长出来了，但是它是顶着前面长的，就是别的都是往上长，它是斜着长。 嗯， 斜着长之后，它长出来之后，它不长出来反而好。长出来之后，它跟前面牙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力量， 相互作用力， 而且还有可能就是形成一个间隙，这个间隙很难刷干净。 嗯， 所以它你可以想象一个牙横着顶另外一个牙，顶完牙之后中间有个缝，啊，它那个缝里面塞进脏东西，你刷不干净，这样时间长了呢，那个脏东西就会把这两个牙都给弄坏了。 嗯， 所以都一坏两个都坏了。所以最好19岁左右可以去检查一下，看看需不需要该 拔的，看看需不需要拔。 对， 嗯，那如果比如说在牙齿矫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智齿的问题， 嗯， 有的朋友智齿已经长出来了， 嗯， 他就说这个智齿我如果要牙齿矫正我要不要拔，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有些朋友说我智齿还没长出来， 嗯， 很多人就担心我这智齿会不会有一天长出来的过程把我其他牙给挤歪了呀。 会有的。这个智齿矫正要不要拔，一般正畸医生计划当中会包含这个部分。他会包含这个智齿怎么处理的。 也就是会先拍个片子看看智齿有没有。 正畸之前都是要拍片子的。 嗯， 所以呢他会给你计划说你智齿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影不影响我做矫正。如果影响我做矫正的话，那你是什么阶段把它拔掉。 哦， 如果说智齿有不影响矫正，那么影不影响保持。因为咱们正畸比如说你做两年矫正做完了，后面还要戴保持器，要戴一年半甚至一两年的时间。 嗯， 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成人有时候可能要 长期的戴这个东西的，就作为一个维护口腔健康的维护，跟你刷牙一样的，你今天刷牙了，晚上睡觉就把这个保持器戴上。 嗯，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如果智齿对这个矫治器的稳定性、治疗的稳定性会有影响，也会要求你拔掉的。 嗯，好，所以说这个智齿对于我们矫正牙齿其实也可能会造成影响。 对的， 这个得让专业医生帮您判断一下哈。 嗯、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牙齿保持器的问题， 嗯， 现在很多朋友啊会有一个困惑，因为很多朋友看这个别人戴这个保持器、 嗯、 和自己戴的这个矫正牙齿的这个我们说隐形的这种矫正器、 啊、 没太大区别、 啊、 都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的牙套， 对， 对， 他就没明白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不同啊。 这个咱们刚才其实解释过了，就隐形矫治虽然从外观上看跟保持器是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隐形矫治器是不停的换的，就你当时我们说了设计那个动画啊，几十步的动画、 嗯、 五十步的动画，如果是五十步动画就意味着你有五十个矫治器， 嗯， 这每两副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你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不停的换，换到最后一副了，你的牙矫正好了。这时候我们做一个，一般来说材质会比隐形矫治器要硬一点的、 哦、 啊，它要因为起一个固定作用嘛， 嗯， 做一个保持剂，这个保持剂就不换了。你就长期代用了， 一直戴 一直戴着，只要没坏就不换。坏了，特别是你如果矫正结束时间不长，出现了什么丢失损坏的情况，你要尽快的去找你的正畸医生再做，赶紧再做一个。 嗯，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矫正的效果就可能会不稳定，特别是刚结束的时候不稳定。有些，比如说我们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小朋友说我要出国了什么之类的，有时候我们会让他做两套保持器戴上。 哦， 就有留一套备用，免得 万一丢了， 万一丢了赶紧有一个戴上的医生。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做完牙齿矫正之后，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我们隐形的也好，还是原来的这种带钢钉的也好，这个牙齿的保持器都是需要佩戴的。 对，非常重要，保持器非常重要。 好，继续来看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隐形的矫正器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想问问，如果长时间这种隐形矫正器都在嘴巴里面，安全性有没有得到保证？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是我们说的这种塑料吗？ 啊，这个材料是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就是说跟咱们那个很多就是能用在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些那个医用塑料是一样的东西呢，是、 嗯、 它呢这个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通过了这个医疗器械的检测， 嗯、 不是咱们普通的这个塑料的，你说、 嗯、虽然它的材质是塑料，但是它这种塑料是特殊的， 塑料 跟我们平时的 塑料跟塑料是不一样的，那而且包括它的弹性的物理机械性能都要求都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安全性能是没问题的。 对，但你在那些网上自己买的我就不知道了，医院使用的肯定是就你没有合格的证件进不了医院这个范畴的，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最好不要在网络上看，比如说可能有的真的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隐形矫正的这个牙套哈，不太靠谱，材质也不太靠谱，适不适合你自己咱们也得打问号。 对， 嗯，还有美美想问问说，每次摘了牙套能不能正常吃东西喝水啊、能不能吃一些硬东西，戴着牙套可以喝热水吗？ 嗯，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做的是隐形矫治的话呢，矫治器摘掉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嗯，正常吃 该吃什么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最多就是你刚换一副新的时候牙可能会有点疼， 酸 疼或者有点胀的感觉，你咬东西可能不太舒服， 嗯， 当然隐形矫治也会在牙上做一些小的附件，这个附件是为了让牙套能够把牙很好的抓住，就像咱们那个平板门你推不开是吧，你要做个把手，这些小把手、 嗯、 所以呢你最好不要吃大块的特别硬的东西，你说我吃那个锅巴、嘎嘣脆的锅巴有可能会把那个小附件给割掉了，如果割掉了之后呢，你还要找医生再给你重新去处理，是不太方便。然后呢，再有就是说那个喝水呢，这个我们要求带隐形矫治器不能喝带含糖的饮料。 嗯， 你要喝可以，你喝完了之后一定要漱口，漱完口再带回去，因为这个如果你喝了含糖的饮料，带着矫治器喝或者喝完不漱口，这个糖分在矫正器跟牙之间，你没有正常的，你要没带矫治器，唾液还能把它稀释掉。 他等于说完全浸泡在里面， 它就泡在糖里面了。这样的话会造成牙齿的一些损伤的。 嗯，那这个牙齿，这个我们说隐形矫正器，它怕热水吗？它怕烫吗？既然是塑料， 没关，就是你不能说，哎，我这弄脏了，我拿开水烫一烫，这个不行。 嗯、 你喝热水没关系，你嘴受得了，它就受得了。 好，也就是说太烫的水不行。但是 你不能，咱们经常常见的情况，以前临床刚碰到情况就是孩子把矫正器掉到垃圾桶了 啊， 哎，家长说，哎呀，都弄脏了，我拿开水烫烫吧。拉开水一趟，哎呀，回来 也行了， 也行了，挂不上了那一次 啊。 其实偶尔的这样也没关系，因为偶尔的，即使你这副坏了，一般来说隐形矫治你再跳下一副也没关系 啊。哥就可以 换一副，偶尔的跳不能老跳，偶尔的跳一副没关系。 好，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尽量咱们不用用这个开水特别烫的水、 啊、 烫隐形矫治器。但是正常我们喝的，只要我们人体能够承受的温度，矫治器都没问题。 没问题。 嗯，还有李佳想问问说，牙套每次摘戴是不是都得清洗一下？他说出门吃饭有点不太方便，有的时候可能会忘了带牙膏和牙刷。 如果戴的是固定的矫治器的话，那的确不方便，你马上要去刷牙，你吃完饭要刷牙，或者 必须得刷， 很快刷牙的，你这个，而且你不刷牙很难看，然后有很多脏东西说话，挂个菜叶子呢，多难看。 嗯， 那么银矫治器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要摘，要摘的，你在外面吃饭干嘛要摘下来吃，吃完之后再带回去，一般我就选个卫生间，我们会给银矫治器就会派一个很漂亮的小盒子，对，然后呢你去一个洗手间，然后把它摘下来，然后把它放到盒子里去，然后回来再吃饭，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一般不能带着它吃饭，即便你吃一些很软 的东西， 你要不要带着它吃？对。 但是我每次摘下来在戴上去之前是需要比如说清洗、洗刷吗？ 这样的话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你拿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嗯， 一般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是会用牙刷牙膏给它清理一下，然后而且现在这个可以在网上买，就是网上有那种叫超声波牙套清洁仪 啊， 或者就是跟咱们那个眼镜店洗眼镜的那种东西一样，就超声波就震一下， 震一下这个东西。 哎，对对对，你每天睡觉前给它震一下，然后那就很干净了。而且这种矫治器每一副只戴10到14天， 嗯， 所以然后就换新的了， 嗯， 所以你也不用说哎这个戴的时间长了有味儿啊什么之类的，一般 都没问题， 你只要稍微维护一下，不至于弄得那么脏。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叶天的问题，他说戴了隐形的牙套，需不需要洗牙？在这个戴牙套期间，想问问您。 那该洗牙还是要洗牙的。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要求就是健康要求，一般说1年半到2年要洗一次牙。 嗯， 那你们矫正期间，一般万一要做个2年，你中间要洗一次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这个你就不用操心，因为你有正畸医生，他几乎每一个月或者每2个月都会见你一次。 复查的时候， 他复查的时候，他如果洗牙，他会提醒你的，说你最近要去洗个牙。 好，嗯，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嗯， 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了。那关于牙齿矫正，如果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我们也让谢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他的出诊时。时间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口腔医院继续找到您。 那我的出诊时间一般是周四的上午，然后呢但是我们口腔医院正畸科是不限号的， 嗯， 所以大家随时都可以挂号，不见得一定要非要找我。 好，那谢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个周四的上午。 嗯， 那也最后呢再次感谢谢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伙聊了很多关于牙齿矫正的话题，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健康促进处的副处长汤伟民，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所副所长张勇，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打响夏季蚊虫阻击战，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灭蚊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90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